炼油厂持续供应原油，能源行业就难以保证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向欧洲各地提供基本产品。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5， 日元 14.94， 瑞士法郎 0.92， 加元 1.273， 人民币 6.321，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088， 澳元对美元 0.73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88。 日经平均指数报 25,481 点，跌50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87.51 美元，卖出 1,988.43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气温较寻日低两度左右，而大部分地区亦都录得大约五毫米嘅雨量。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早晚清凉，初时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昼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今个星期后期早晚有薄雾。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啊 ，Didi 同你讲，而家路面情况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市广场。咁另外，由于有强制检测关系，香港仔嘅南宁街近住香港仔广场对出部分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噶。咁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面包随时系高钠陷阱，做个精明食家，大家一起支持面包减盐计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3月7日，新增31,008宗个案，再多153名患者离世。 有政协引述韩正指，若私家医院不收新冠病人，有违白医侍命。 上水屠房今日起恢复服务，活猪供应预计明天回复正常水平。 布林肯称，美国正积极与波兰促成协议，向乌克兰提供军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7，2022年3月7日，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咧都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嗱，寻日就新增30,000多宗嘅个案啦，咁啊，其中两宗咧就系输入个案嚟嘅咁。嗱，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咧欧嘉荣咧都提到话，数字喺确诊上面嚟讲咧就系回落嘅，但仍然系好高水平啦。咁要观察多1至2个星期啊，至少先可以判断成个疫情系咪真系见顶或者回落嘅。咁但系佢都提到话，以往周末都可能因为假期的关系，数字上面稍微有些回落，再加上现在市民近日都会用多了一些快速测试，那些数字未必可以反映在现在公布的一些阳性个案里面。他提到又说现在一些大厦围封强检那些阳性比率都是去到10%至15%嘅，咁即係反映成個社區嗰個嘅感染亦都係嚴峻嘅咁。另外有關於醫院嘅情況，早前明報嘅報導咧都提到話，明愛醫院咧懷信樓後面咧一間係接收一啲醫療廢物嘅鐵皮屋咧，影到嗰啲嘅醫療廢物咧係逼爆啦，即係有好多袋喺度啦，啲紅色嘅膠袋裝滿曬，咁更加形容咧係好似一個垃圾山咁樣。醫管局咧就話就已經是因为疫情以来第五波，咁就一啲入院嘅人数增加啦，咁个别嘅医院好似明爱医院咧产生嘅一啲医疗废物咧都係增加咗数以倍计，咁员工已经用尽方法去清理啦。咁院方亦都会委托一啲合资格嘅承办商去处理，同埋扩大一啲嘅储存嘅设施啦，希望可以尽快清理积压嘅一啲医疗废物嘅。有冇留意到一啲医院嘅各种嘅情况咧，或者一啲确诊者而家未必可以即时入到医院啊，各种嘅情况 访咧，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872311嘅咁。继续咧喺电话旁边同一位嘅嘉宾咧，同我哋讲下啊，头先讲到明爱医院呢个医疗废物嘅情况嘅，有医管局支援即系工会主席吴伟玲，早晨。 早晨。 早晨，吴伟玲，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明爱医院而家嗰个即系堆积咗啲医疗垃圾嗰个情况，系咪已经改善咗定系点样嘅？ 其实唔系净系明爱嘅，周围嘅医院嗰、那个垃圾都系好多，因为好多都系外判工人做嘅。咁咧，佢哋咧好多确诊啦，或者系见到而家嗰个情况咧就辞咗职啦。有啲系做咗密切接触者啦，咁其实翻工嘅人数都唔多，所以就堆积咗咁多喺度。 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你话唔系净系明爱医院啦，其他医院系咪都有边啲医院出现类似嘅情况嘅都？ 相对你葵涌医院都已经系可能得翻三个人，成个外判喺出边做嘢嘅。咁天水围医院又系啦，屯门医院都一样又系有啲外判工人系已经系隔离啊，做咗密切接触者啊，或者唔做啊咁样嗰啲。 正常是多少的？你先提到有些得三个人，正常应该人手是多少 的？正常有起码都有十个八个咯，现在就即少了，我想少了大半的了，已经很多医院。那些医院外判商呢，有些未隔离完都是这样催员工上班。 剛才我就講到，因為根據報道所講，就明愛醫院就影到就特別嚴重一點，那些一袋袋紅色的醫療廢物的垃圾包啦，叫做就堆積咗，好似一座山咁樣，形容好似垃圾山咁樣嘅。我就想知而家係咪已經基本上冇曬，或者清緊一啲嘅啦？係當時嗰個情況係叫做最嚴重嘅情況嚟嘅，係。 據我所知，佢就已經係揾咗其他外判，即係可能揾其他公司去清潔咗咯，嚇。 嗰啲紅色膠袋其實係咪特別裝某一類嘅醫療廢物嘅？ 紅色膠袋全部都是隔離病房入面的垃圾咯，以往我在深切治療做的時候，如果有容易感染其他人的呢，我們全部都丟下去紅色膠袋的垃圾袋裡的。 咁所以而家多咗咁多呢啲紅色膠袋嘅垃圾，係咪直接又係因為確診者多咗啦，所以佢哋引申出嚟嘅垃圾啊或者醫療廢物都多咗啦？ 是啊，因为如果呢全部是隔离病房呢，都会全部用红色袋㗎啦。咁红色袋咪变咗会个数量多，因为越来越多隔离病房开嘛。咁你变咗咪多嗰类型嘅垃圾囉。 但一般嚟讲有冇话有啲指引或者要求係呢一啲红色胶袋嘅垃圾积存咗喺度要几耐要清理佢，有冇咁样讲嘅？ 咁呢样我又冇相对嘅资料呢一样就。 而家见到院方都话有一啲唔同嘅方案嘅，包括我见到就话会增加一啲装呢一啲垃圾嘅储存嘅设施啦，亦都话搵额外搵一啲合资格嘅承办商去处理啦。你觉得其实呢两招有冇用咧？其实有 第一个问题咧，其实咧我收到好多外判商嗰啲同事啦，佢又反映冇足够防护衣。咁有可能，如果你又冇足夠防護衣俾人呢，其實變相又都會令人離職嘅，因為嗰啲外判呢，其實基本上年紀都好大嘅，咁佢都會顧住自己身體嚇。咁如果佢增加呢個垃圾車啊嚟載咧，咁梗係好啦。咁你起碼唔會咁多堆到成條街都係咁樣。不過其實好多噶啦，以前我就算喺屯門嗰啲，你有陣時嗰啲垃圾房太多垃圾都會爆曬出嚟咁樣噶啦。 但我頭先個講話係佢話有啲即儲存嘅設施，又未必講緊係垃圾車係咪啊？即係佢講緊係有啲。 黑色嗰啲車咧，係載住嗰啲可以載住一包包垃圾擺喺度，咁佢多啲嗰啲垃圾車，咁佢咪係佢覺得係冇咁跌曬出嚟啊咁樣咯嚇。 頭先你提到話防護衣嗰個問題係因為呢段時間係咪因為都多一啲嘅即係外判商係攞唔夠呢啲嘅防護衣，所以喺人手上面有影響係咪咁？ 人手點解影響呢？你冇足夠防護衣啦。據我接 最近接觸葵涌醫院一個外判啦，佢就係話冇足夠防護衣，咁變咗佢咧就已經自己中咗招。咁因為你外判商冇足佢話揾緊㗎啦，揾緊㗎啦。咁其實外判商都係醫管局員工啦。咁我覺得醫管局都應該有足夠嘅防護衣俾外判商入邊嘅員工咯。 有啲咩建議呢？除咗話一啲防護衣，或者佢而家提到話希望有啲額外嘅承辦商啊，或者一啲加大啲儲存設施嚟講，你覺得仲可以點建議喺處理呢一堆醫療廢物方面？ 咁增加人手梗係要啦。其實當初就唔應該係揾外判商做啊呢啲嘢，因為你有啲外判商又根本就冇人翻，佢都冇辦法。但係你係醫管局的員工呢，我又覺得你是有公司會有責任給你，你一定要翻工，因為外判商人工都是低的了，咁佢唔做，佢可能聽日就唔做了喎，咁你變咗佢可能揾唔到人，同埋呢據我所知，佢哋一定要陰性，有陣時要陰性咗先至可以翻工嘅，有啲咁，但係早輪咧出面嘅測試咧都好慢嘅。咁佢哋夠唔夠測試，即係測試嗰啲快檢嗰啲包包咧，我又唔知啦，我又唔清楚啦呢啲。咁呢啲就係令到問題越嚟越嚴重，越嚟越唔夠人咁樣咯。 不過翻翻轉頭，呢個處理垃圾嘅工作，理論上都應該係嗰啲持牌收集商，即係外判商去做噶嘛，而唔係即係醫管局自己嘅本身員工去做噶嘛，係咪啊？ 係啊。而家全部譬如有幾間承辦公司去包咗佢嘅清潔外判嗰啲嚟做啊。所以而家暫時嘅責任就係喺外判公司嗰度，可能唔夠人手啊，咁樣咯。 Okay. 另外我都想问一下，除了处理一些医疗垃圾之外，疫情之下一些譬如你们工会是支援职系，有没有见到一些病房助理等等你们工会涉及的一些医疗人员呢，在照顾病人都面对一些什么困难呢？ 很多问题多到，首先隔离房就不够了，那你全部就在内科病房上到去，可能他在急症室去快速測試冇測試到，咁就喺普通病房做。做咗之後，或者做同佢做深喉唾液，咁可能呢幾個鐘頭後先至話俾佢聽，原來嗰個已經 confirm case。咁跟住，但係呢支援職系嗰啲全部都係埋身做㗎嘛，而家前線換片啊、餵餐啊，全部都係支援職系做嘅。咁其實基本上呢係我哋成日都大量掂中咗新冠嘅病人嘅。咁但係呢佢其實唔係負壓房嚟嘅，咁變咗同事呢即係好大機會都係感染。咁我都收到人際醫院嗰啲呢都話可能呢19個病房助理呢可能都有幾個感染咗。咁即變咗我覺得都係好冇保障囉。而家其實分多啲 team 同唔多啲 team 都係冇乜分別㗎喇。咁、那個個都要買身要做污染即係身病人㗎啦，咁樣囉。 但據你哋了解，而家有幾多譬如屬於叫做支援職系嘅醫護人員係已經係確診咗咁樣，有冇一啲類似嘅數你哋工會？ 嘩，都好多喎、啊、咁就因為我諗都有幾百人，我諗即係都相當多啊個數量，同埋有啲係屋企人感染咗，你又要做密切接觸者，咁都比例上多。好似小欖，我諗都起碼有十個，佢有200多人都有十個支援職系咯，即係200多個支援職系，佢普遍都有十個，咁即係有5-10% 咯，你預佢5-10% 到啦。 咁喺而家呢啲支援嗰度你都覺得譬如隔離病房嗰啲根本係好多要埋身，甚至一啲普通病房都要埋身去做嘅一啲支援，即係要頭先講到話譬如一啲餵食呀嘅情況，有啲乜嘢你覺得可以係譬如醫管局可以俾多啲支援呢一類嘅醫護人員去做嘅呢？又 其實而家怨氣就好大㗎啦，個個即係啲 good 呢就嘈到不得了㗎啦。第一件事呢，其實我覺得是不是醫管局或者政府應該將前線所有做埋身或者即前線的醫護人員啦、都應該有個定額津貼啦。 咁可能呢即係大家覺得因為你早輪出咗清潔或者保安或者非緊急都有一個定額嘅津貼㗎嘛。甚至消防員啦咁下。咁、但係其實我哋冇㗎喎。但我哋日日都係埋身都係做嗰類型病人喎。咁、其實大家都好有大怨氣，點解你哋話醫護人員好重要喎、咁我哋幾年都冇加人工啦，但我哋工作量係比出面即係可能係共度時間，我哋明白。但問題係我哋真係做得好辛苦喺入面、可能呢一間一日入面呢冇病可能呢得一個支援職系嘅人喺病房入面。你話幾慘啊 ,P 間得一個人做。我都唔明佢哋真係好辛苦啊，真係實在大家都捱得好辛苦。咁我覺得定額津貼呢係要即係而家鼓勵時氣呢係要出，你話做幾耐都好，你話就算一兩個月俾佢哋都好，大家都覺得哇好似真係好似覺得係有啲認同感囉，唔係一味淨係我哋其實喺病房都好辛苦㗎，日日都要 check 你啊，你啲感染控制得唔得啊，但其實一個人做喎、你要諗下成個病房可能成四五十人，有陣時六十人，點做啊你話。 好啊，唔该晒吴伟玲，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吴伟玲就系医管局支援职系工会主席，讲到一啲譬如一啲病房助理呢一类嘅工作面对等等嘅问题嘅。讲下又你嘅睇法，你观察到系咪又系都系咁样咧？一八七二三一一。另外想讲下消防处啊，寻日就公布咧由推出咗一个嘅即系话可以用电邮啦、WhatsApp 热线啦、微信账号等等咧，就可以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咧，系尽快安排咧系入住一啲社区隔离设施嘅。有啲乜嘢资格、有啲乜嘢条件，又会睇而家有咁多人入唔到医院啊，入唔到社区隔离设施，仲去睇啲咩条件去决定嘅咧？咁又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消防处助理处长括弧总部黄振业，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人，早晨， 早晨，黄振业，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最新呢一个嘅，即系俾一啲即系叫确诊者咧，或者自己测到系阳性嘅人士咧，都可以系直接入去一啲嘅隔离设施住嘅，成个安排系点样嘅详情啊？ 好啊，因为我哋都睇到咧，就系、社会上有多系无论系核酸测试啊，或者深喉唾液测试啊，又或者快速抗原测试咧，得到系阳性嘅人士咧。咁如果佢係病症輕微同埋有自理能力嘅話呢，咁我哋就開通咗一條專線啦。咁佢哋就可以用唔同嘅通訊軟件或者電郵，或者譬如包括 WhatsApp 啊、微信帳號啊咁樣，咁就直接聯絡我哋消防處，咁就可以安排佢呢盡快去社區隔離設施嘅。咁呢就如我哋希望呢就係嗰啲需要協助嘅人士呢，佢聯絡我哋嘅時候呢，無論佢電郵或者短信呢，可以提供返包括以下資料啦，佢中英文姓名啦、年齡啦、性別啦、身份證嘅頭四個號碼啦、電話號碼啦、住址啦，同埋佢係用咩方法檢測到嘅，同埋佢陽性測到陽性嗰個日期係幾多。咁如果佢係俾齊曬呢啲資料嘅話呢，咁我哋收到之後呢就會即刻處理。咁一方面呢，我哋會同嗰啲社區隔離設施呢就幫佢定book 一間房啦。咁然之後呢，我哋會聯絡返嗰個申請人本身嘅，咁確認返佢個現場嘅狀況啦。咁佢係咪可以已經係準備好可以去社區隔離設施啦。咁當樣嘢都安排曬之後呢，咁我哋就會將呢一個個案呢就轉交俾抗疫巴士嗰邊，咁呢就安排送佢去社區隔離設施嘅。 有冇話而家有好多唔同嘅隔離設施㗎嘛，有冇邊一類嘅人士會安排邊一類嘅設施？同埋頭先我聽都要提供一啲簡單嘅資料啦，即係講返自己嘅名啊、性別啊，或者幾時係驗到陽性啊，有冇會再深入了解，例如會上佢哋門去睇下佢哋嘅家居情況咁樣？ 基本上我哋咧都係根據翻唔同嘅社區隔離設施，因為而家有廿幾個啦，咁我哋睇翻佢每一個隔離設施嗰個房間嗰個空置率有幾多嘅，咁而啲又安排咧點樣分配佢哋去唔同嘅社區隔離設施。咁而至於我哋頭先我都再重申一次啦，就係我哋收到佢哋嗰個資料之後咧，其實我哋會每一個申請人，我哋都會同佢電話再核實個情況，了解翻譬如佢而家有冇咩嚴重嘅症狀啊。同埋佢係咪有自理能力啊？同埋係 行動方行動係可以自愈啊，咁我哋就會盡快安排佢，咁我哋就唔需要話再上門去打攪嗰個申請人嘅。 嗯嗯問嘅資料入面有冇話了解佢，譬如屋企人嘅數目啊，或者係咪本身有長期病？呢啲係咪都係你哋判斷佢哋入唔入到隔離設施嘅一啲因素？ 當然啦，我哋都希望了解翻佢嘅屋企嘅狀況啦。咁譬如舉一個例子啊，尋日我哋都收到一個個案，就係佢話佢自己確診咗啦。咁我哋聯絡佢嘅時候咧，發覺原來佢同埋佢太太都確診咗嘅。咁我哋同埋一齊咧有一個14歲嘅小朋友咁樣。咁呢啲咁嘅情況，我哋就會一併考慮咯，會即係盡量安排翻佢哋可能一齊入呢啲社區隔離設施咁樣咯。 嗯嗯，暫時嗰、那個公布有呢個新嘅服務啦，到而家啦，個反應係點樣啊？ 反應都良好嘅。咁截至到啱啱八點鐘為止啦。咁我哋由唔同嘅通訊軟件同埋電郵收到咧，超過4000個呢啲咁樣嘅求助個案嘅。咁我哋而家處理咗噶啦。咁其實我哋一路處理緊。咁其實到而家為止咧，我哋已經將超過300個個案咧，就轉交咗抗疫巴士，睇下可唔可以今日盡早咧將佢哋送入去社區隔離設施咁樣。 即基本上全部叫做揾你哋幫手或者求助嘅人都處理曬啦，冇話一啲積存咗嘅情況。人手上面你哋係咪又特別安排多咗人去處理咧？ 我哋收咗嘅個案之後咧，我哋都睇咗嘅。咁有一啲咧，其實我哋都要同佢攞進一步資料，因為佢可能交嘅資料咧唔係咁齊全。咁同埋我哋都要每一個人都打俾佢咧，就係了解翻佢個狀況係點樣啦。咁我哋嗰、那個處長指揮室咧，就針對翻開始咗呢個新嘅直接專線咧，我哋都添加咗人手嘅。咁就係處理翻呢啲由新嘅直接專線收翻嚟嘅求助個案啦。 嗯，我見有啲議員提到話，譬如安排一啲患者啦，係去到唔同嘅設施，都涉及一個臨床嘅醫療判斷。呢一個其實譬如消防處嘅同事喺呢一個判斷嘅能力上面係足唔足夠嘅？覺得 我哋最主要睇翻嗰個求助人士或者佢想入社區隔離設施咧幾樣嘢啦，最主要就係佢行動係方便嘅，即係自己行得就得，上落小巴冇問題啦。咁另外咧就係佢自己有自理能力嘅，即係日常生活咧係唔需要人哋照顧嘅，咁咧都可以適合咧係入去社區隔離設施嘅。 嗯，會唔會有可能咧喺呢個平台都有啲濫用啊，甚至一啲虛報啊，或者未必係虛報嘅，可能係形容上面同理解同個實際情況有啲差距啊，咁點防止呢個問題呢？因為頭先我聽你講都係電話了解啊嘛，未必真係上門睇啊嘛。 首先咧，我哋開始呢個直接專線咧，都係希望方便嗰啲有急需嘅市民啦。因為我哋都知道咧，有好多譬如佢自己做咗快速檢測嘅，咁咧佢又等待緊去心急想入社區隔離設施，因為咧。大家都明白，可能因為居住環境啊各樣因素啦，咁佢又唔想留喺自己屋企，或者自己家居咧係唔適合喺家居隔離嘅。咁我哋開始呢個專線咧，就希望可以幫到呢一啲咁樣嘅確診者咧，可以盡快安排到入去社區隔離設施，咁就唔需要佢再逗留喺屋企，令到佢自己或者屋企人咧受到威脅咁樣。咁所以咧，我哋都呼籲就市民咧就善用呢一個平台啦。咁頭先你所講咧，就係我哋首先我哋會核實佢資料啦。咁我哋每一個咧，我哋都會電話聯絡佢啦，了解佢個狀況啦。咁確保佢樣嘢咧都係符合翻我哋嘅要求咧，咁我哋就會安排送佢入去社區隔離設施。 嗯，可唔可以都請阿黃振業同大家講下，即係有啲乜嘢方法？先提到 WhatsApp 啦、電郵啦，確實嗰個電郵地址或者 WhatsApp 聯絡啊等等，係可以點樣用到呢個服務嘅？ 好啊，多謝你。咁首先 WhatsApp 啦 ，WhatsApp 嘅 number 咧就係5233-1833，5233-1833，而微信账号咧就係 FSD_CIF， 全部都係世界嘅。 嗯。 咁而电邮咧就係 FSD_CIF@HKFSD.gov.hk。 嗯。OK。主要就頭先提到呢三個聯絡方法啦，包括 WhatsApp 啦、電郵啦，同埋呢個微信帳號嘅。嗱，呢一個服務之外咧，另外見到消防處近日一啲嘅緊急召喚服務咧，見到話12分鐘內到場呢一個達標率咧都跌咗，話去到21%左右嘅。最新呢一個達標率有冇改善，或者有冇話最新要等幾耐先至係可以去有呢一個嘅緊急服務嘅支援啊等等咁樣？ 我哋而家咧喺緊急救護方面咧，其實我哋嘅資源咧係緊絕嘅，因為咧最主要有幾個原因啦。第一就係我哋有好多同事都確診，或者係可能係密切接觸者，需要隔離，唔能夠翻工啦。咁俾一個簡單嘅數字大家了解一下啦。咁我哋如果話計確診同埋係密切接觸者嘅話咧，我哋而家差唔多有三分一嘅救護人手咧係翻唔到工嘅。咁換句話講咧，救護車嘅數量、人手啊方面咧都係比較緊絕嘅。咁正正好似主持人你頭先所講啦，咁去到譬如係三月四號嗰日咧，我哋話十二分鐘收到召喚之後，去到現場嗰個達標率咧，只係得21.4%嘅啫。咁遠遠比起我哋嘅服務承諾92.5%咧，就係為低嘅。咁過去嗰兩日咧，個情況其實都係得20%+嘅啫。咁其實都係好唔理想嘅。咁部門已經採取咗好多措施啊，抽調人手啊，甚至乎我哋會揾埋一啲有先年急救資格嘅消防人員啊，幫手去揸救護車啊。咁希望增加翻咧嗰個救護車執勤嘅數目。 OK， 嗱，黃生，我係新聞之後同你傾多兩句好嗎？ 好啊， 好，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食环署话，上水屠房今日可以恢复服务，活猪供应预计星期二回复正常水平。今日本地同内地活猪可以按惯常时间入场，拍卖等活动亦都可以如常进行。屠宰服务大约星期二凌晨恢复，市场活猪供应亦都将会随之回复正常水平。发言人话，上水屠房而家已经完成全面彻底清洁消毒，并集合包括内地支援人员在内嘅团队，而业界经检视人手安排等因素之后，表示可以配合上水屠房重开的时间表，因此供应链具备恢复运作的条件。消防处推出电邮及手机通讯程式服务，俾核酸、深喉唾液或快速抗原检测呈阳性人士登记资料，以安排送往社区隔离设施，并会因应家居情况等安排先后次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整体社区隔离设施入住率是40%，解释设施不能够同时住满，亦都需时清洁。他又话，就青衣的社区隔离设施情况会加强清洁等。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的军事行动持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西北近郊的伊尔平镇，至少三人包括一名母亲和两名小童在疏散路线上遭炮弹击中丧生。伊尔平镇持续遭受猛烈攻击，乌克兰军队炸毁一条桥，阻止俄军向基辅推进。近日逃避战火的平民都要经过这条损毁的桥才可以离开当地。在南部重镇马里乌波尔，第二次尝试撤离被围困平民的行动失败，俄乌互相指责对方破坏停火。红十字会就说，双方仍然未就平民撤离细节达成一致。俄罗斯多处有反战示威，当地有人权组织估计，星期日全国各地增至至少2500人被捕，遍及49个城市。那个组织说，自俄罗斯挥军乌克兰以来，俄罗斯境内累积超过10000人被当局扣押。组织列出被扣押人士和地点的名单，但说实际人数可能更多。传媒引述内政部消息说，单在首都莫斯科已经有大约1700人被扣押。正在狱中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早前呼吁民众每日上街，以示反对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又形容俄罗斯不应该是一个胆怯的懦夫国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基于针对俄罗斯的资讯战，国家有迫切需要对散播涉及俄军虚假资讯的行为作出刑事处罚。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5，日元114.94，瑞士法郎0.921，加元1.273，人民币6.321，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689。日经平均指数报15,324点，跌660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87.51美元，卖出1,988.2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清凉，初时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昼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今个星期后期早晚有薄雾。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咁喺封路方面，九龙湾嘅启兴道因为有道路工程，启兴道近住嘉里危险品仓九龙湾嘅部分路段咧系需要封闭噶。咁喺港岛区，香港仔嘅南宁街就因为有强制检测，南宁街近住香港仔广场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需要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北京东残路，梁景仪、杨红琼分别在高山滑雪男子超级大回转、越野滑雪女子长距离坐姿成功夺金，为国家队增添两面金牌。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2022年3月7日，新增31,008宗个案，再多153名患者离世。 有政协引述韩正指，若私家医院不收新冠病人，有违白医使命。 上水屠房今日起恢复服务，活猪供应预计明天回复正常水平。 布林肯称，美国正积极与波兰促成协议，向乌克兰提供军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6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咧，继续有千禧年代嘅。头先就讲到消防署咧有一个新嘅服务啦，就系、是、可以透过电邮啦、WhatsApp 啦、热线啦、微信账号啦，系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可以入住呢一啲嘅社区隔离设施嘅。咁都要佢哋系一啲核酸检测啊、深喉唾液检测啊、或者系快速测试咧系阳性嘅人士。头先都讲到消防署都会有一啲嘅方法啦，包括透过电话啦去了解佢哋嘅情况咧系咪适合入住嘅。咁继续同消防署嘅代表倾，有消防署助理处长括弧总部黄振业，早晨。 早晨，早晨。 黄振业啊，头先就讲到一啲紧急服务应即系呢个召唤啦，系12分钟内到嗰个嘅达标率咧，系维持都系得20%+啫。咁有冇话而家最长等候救护车嗰个时间啊，去到几长咁样嘅？有冇呢啲数字啊？最新？ 過去幾日咧，其實最長等救護車嘅數字咧，可能去到30多个钟嘅。 嗯。30多个钟，呢个系最系寻日定系几时嘅数字嚟嘅？呢个系 早两日。 有冇头先你都讲到话有唔同嘅方法，希望可以再加人手啦，但系似乎仍然都系维持住呢一个即系有限度服务，或者嗰个服务未必好似以前咁达标嘅情况啦。仲有啲咩方法或者可以即系短期内可以改善到而家嘅情况咧？ 其实我哋基本上我哋可以諗到嘅方法做到嘅嘢呢，我哋都盡量做嘅。頭先我或者再重申一次呢，咁就我哋將呢一啲本身原本係非前線救護嘅人員啦，咁譬如我哋有啲喺防火總區工作嘅，又或者本身喺我哋消防及救護學院做教官或者助教嘅 一啲救護職系人員咧都抽調翻出嚟去當值救護車啦。咁另外咧，原本係負責一啲救護站嘅管理啊、人事管理啊嘅一啲救護主任啊、高級救護主任啊，亦都走出嚟幫手咧，係當救護車嘅。咁我哋為咗加快嗰啲救護車嘅流轉，因為而家好多個案咧都係同新冠肺炎有關。咁每做完一次之後咧，架車都要消毒嘅。咁我哋就喺一啲大嘅急症室附近嘅一啲康文署嘅場地借用咗嚟咧，做一啲消毒點。咁啊，揾一啲我哋受訓中嘅學員咧，去幫佢做清潔。咁啊，希望加快嗰個救護車嘅流轉。咁另外就係前線嘅一啲有千年急救資格嘅消防人員啦，咁我亦都揾咗佢嚟幫手咧，係去當值一啲救護車，幫手揸救護車。咁就希望咧，我哋盡量增加翻嗰個每一日走車嘅數目啦。咁希望盡量咧就提升翻嗰個服務水平。 近日有啲報道就話啲確診者好似有啲長者個案召救護車啦，咁就其中一個個案就話嗰、那個長者咧就係心口痛、呼吸困難，咁啊叫救護車，最終咧因為個救護車半個鐘頭先至嚟到，咁就個當事人最終係死亡嘅咁。咁同即係話十二分鐘內嗰個嘅即係達標嗰個嘅嗰條線啊都有段距離啦咁。最呢、這個家屬咧就都幾不滿嘅，亦都話個死者咧，佢嘅形容咧係死於求醫無門嘅咁。點睇呢一類個案係咪都近日嘅疫情之下係特別多咗或增加咗呢一類個案？ 喺第五波疫情之下咧，幾方面啦，救護召喚嘅數目咧，咁其實每日都係維持喺1600多至1800左右啦。咁頭先我講過就是、因為我哋救護嘅人手短缺。原因就是很多人確診，又或者是需要隔離。咁另外咧就係話，如果處理過一啲傳染病嘅，或者做過一啲高危嘅程序嘅話咧，救護車嘅人同埋車都要消毒。咁嚟往往令到咧每一轉救護車所需嘅時間咧都係要比較長。咁種種關係加埋咧，所以令到咧我哋嗰個服務咧就可能十二分鐘內到場咧，咁、那個比例就會比較少啲。不過咧，就其實每一次我哋收到市民嘅救護召喚嘅話咧，咁其實我哋消防控制室嘅人員咧都會俾一個調派指引嘅。咁啊，針對翻佢所報翻嚟個病情咧，就俾翻一啲指引報案人，咁啊令到咧佢可以暫時穩定嗰個病者嘅傷勢。咁對於而家咁多嘅救護召喚咧，咁我哋會將佢分翻優次啦。咁我哋有一個國際認可嘅電腦系統啦。咁啊，我哋根據佢俾我哋嘅分析咧，咁啊將一啲緊急嘅，如果係譬如係講話係個人 collapse 咗啊，即係話失去知覺啊，或者係甚至乎心臟停頓嘅話咧，咁呢啲我哋都會第一時間派車去嘅。咁另外咧就係、是、如果頭先我所講一啲好危急嘅咧，咁除咗救護車，就算嚇當時即刻我哋未必有救護車嘅話咧，我哋都一定會調派一架咧有先烈急救員資格嘅消防車去現場，先咧希望咧可以幫到嗰個病患者先嘅。 OK， 好啊，唔該曬黃振業，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黃振業就係消防處助理處長，護總部有關於消防處有個頭先講到一個最新嘅服務啦，透過電郵、WhatsApp、微信等等咧，係可以如果一啲係合資格嘅人士，包括核酸啊或者快速抗原測試係陽性嘅人咧，都可以係主動啦，係可以通知消防處，睇下可唔可以安排到入住呢個嘅社區隔離設施啊咁。又繼續聽大家嘅電話喎，電話旁邊咧有黃先生嘅早晨。 哎，你好啊，早晨啊，主持。 早晨，請講。 哎，你好啊，我關於咧，我就三號嗰日咧就係、是、做喺牛頭角圖書館做咗檢驗嘅。之後四號嗰日咧就有十二點零鐘啦，就有個信息俾我話我我染咗陽性。之後咧就即刻打嗰啲電話啦，打嗰啲電話都冇人應。要打到夜晚咧，就有個女職員跟住我同佢講。即系再俾另一个电话我，之后我又打成四五次，之后就有个男仔跟我讲个情形俾佢听，讲完之后咧，佢就话我话我有记录，到时有医护人员会联络我嘅。咁之后联络咗，之后咧我都等咗，差唔多等咗，话都等咗嗰日嚟德岸村嗰度做咗强检，之后先话有我。佢话叫我唔好落去，唔好落街。之后就喺屋企等，之后送大概六点几，接近七点啦，送咗啲即系嗰啲麦包俾我啦。 之後咧，我跟住再問佢話：啊，呢樣會到時會聯絡我，電話都冇聯絡我。之後而家等到而家，不過頭先我就打去辦事處，德朗村個辦事處嗰、那個女職員、嗰、那個女保安嗰個同我講，佢話嗰日問我等唔落去做檢驗，嗰啲職員都唔俾我落去， 因為你已經陽性咗啦嘛，係嘛？ 跟住等到而家冇聲冇氣，跟住之後頭先係咁聽，跟住聽到話消防局依度又話會有輕微，我係輕微，同埋可以照顧照顧自己。不過就話我個手機嘅話，即係個上網嗰個有即係上唔到，即係有少即係機管有啲問題，都機油。咁啊，而家唔知點，不過就話保安辦事處嗰度話會晏啲，可能會有。嗰啲醫管局嗰啲人會再會嚟接嘅，我就唔知真定假。我而家都有少少好擔心咯。 即係你都覺得需要係去隔離設施好過留喺屋企。 因為始終我打咗三針嘅，跟住之後再隔14日再打埋嗰支流感。不過就話呢個曾經有個保安員就二號嗰日無啦啦翻工，我都唔知 道。 我出入都戴兩個口罩嘅，同埋戴定嗰啲。即係去到下面大堂咧，知好多啲洗嗰啲消毒嗰啲間嗰啲消毒劑㗎嘛。 係 嚇。 OK， 咁啊，唔該曬啊，黃生。頭先佢都講到佢自己呢段時間都係喺屋企啦。咁啊，聽到消防處咧有一個嘅服務，頭先都話可以自己主動去報啦，睇可唔可以去轉送去一啲嘅社區隔離設施啦。不過頭先都提到話，主要都係 WhatsApp 啦、電郵同埋微信。其實會唔會有電話咧？即係頭先阿黃生都可能講到話，即係可能佢個電話上網未必係直接係做到話去報名嘅，有冇其他嘅途徑咧？睇下相關方面可唔可以答到啦。咁另外咧，院舍嗰方面啊，見到話打針方面喺院舍嗰個接種率咧，截至3月3日咧都係45%左右，咁亦都聽到近日有啲嘅討論，就係話如果個院舍係本身有染疫有爆疫嘅話咧，有啲醫療機構咧係未必肯上門打針嘅，有啲咁嘅講法嘅。詳情又揾嚟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先。有中小企國際聯盟安老及殘疾服務協會殘疾服務聯會主席李伯英，早晨。 早晨， 李伯英，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譬如院舍近日系联络一啲外展队啊，或者啲到诊医生去到院舍嗰度打针咧，或者联络又好，邀请又好，有冇一啲困难喺当中啊？ 其实咧就呢啲过去一啲叫恒常活动咧，咁其实都冇乜太大问题嘅，但系当即系譬如我哋而家有一啲叫到诊医生啦。咁知道你個院嘅大爆發嘅時間咧，咁佢哋暫時唔過嚟咧，都無可厚非嘅。咁但係即係如果因為呢個爆發咧，唔會話經年累月噶嘛，即係可能係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咁，佢會緩和底下，即係你喺大家安全情況，但係你通知佢，佢哋都願意嚟嘅。有好多都會到診醫生個別咧就。都會著曬全部即係保護嘅裝置，會過嚟繼續執行呢個任務嘅。咁有好多嘅，譬如老人外展啊，或者係嗰啲外展嘅護士啊，咁都會繼續執行職務嘅，就唔係即係我哋講嘅話，即係好多。真係拒絕唔嚟啊！咁當然個別真係你真係大爆發嘅時間，暫時唔嚟，我哋又應該接受嘅。 咁所以因為而家院舍都基本上每日都有公布一啲新嘅院舍有啲確診嘅個案啦。你哋見到有幾多嘅醫護人員係維持係照去一啲爆疫嘅院舍，有幾多係呢段時間都會停一停？觀察到嘅情況係點啊？ 因為咧就因為呢個都冇做一個統計啊，即喺我哋自己個會嗰度冇做一個統計，就好難話俾你聽個數字。但係即係而家講緊去到成700多間啦，咁個問題就係喺呢個短暫期間，應該個別都真係會有啲暫停咗呢個服務。咁但係我覺得呢個唔會係。長久是咁樣咯， 平均要等幾耐？我上次譬如揾院舍，揾一啲嘅醫療外展隊上嚟聯絡，去到真係嚟到要等幾耐？通常， 暫時我哋啲會員feedback 翻咧，就都唔係話要等好耐，可能 一個禮拜多啲啊咁樣。咁因為呢個我哋真係冇做一個統計，唔夠膽講個真實個情況， okay. 但係未去到話即係嚴重到完全冇曬咁樣嚇。 我見有啲醫療機構都話佢哋肯去一啲即係爆疫嘅院舍嗰度嘅，但係反而因為院舍自己唔夠人手啦，未做好清潔啊，或者妥善隔離啲染疫嘅院友，咁所以啲醫護肯上嚟咧都未必安排到打針。有冇類似咁嘅情況呢？ 呢、這個都有嘅，因為咧嗱，又好老實講，就喺而家目前嚟講咧，有個別院舍咧就係可能有成個半嘅員工都染疫，咁即係差唔多你得可能三分一人或者二分一人去做全部嘅嘢嘛，咁有時咧一下子咧就係叫真係應接不暇，咁所以咧呢啲情況出現咧都係。即係喺而家目前個疫症嚴重情況底下，都算係正常會出現呢啲情況嘅。 所以而家政府就話希望可以目標兩個星期之內咧，即係早前就講啦，去曬啲院舍嗰度幫啲院友打針嘅。你自己覺得譬如無論院舍嘅人手又未必夠啦，啲外展隊亦都可能因為大規模爆發咧，都未必真係嚟到打針嘅。兩個禮拜內去曬啲院舍度打針，呢個目標咁容唔容易達到咧？你覺得？ 兩個禮拜內咧，嗱，而家我哋去估計啦，就一路落嚟話俾我哋聽，咁多間院舍染疫，其實個時間都超過咗成兩個禮拜噶啦。咁如果而家再兩個禮拜落打曬咧，就未必有可能，不過咧就都可以做到七八成，我都相信都得嘅，因為咧其實咧頭先都講緊。染疫的院舍差不多全爆發你都走不掉的呢，就大多數的院舍都如果說有確診個案差不多都走不掉的，那全部最多都是個零兩個禮拜，那他那個最緊張情況應該都會緩和了下來的。 Okay. 而這些情況底下就算啲職員咧都可能已經都康復翻嘅，咁即係會陸續會慢慢恢復嘅。 OK， 咁就如果佢話喺呢個時間慢慢去做咧，應該都即係100%梗係唔得啦，就應該70%都應該做得到嘅。即係因為個院舍慢慢會恢復。 好啊，唔该晒李伯英，多谢你。李伯英就系中小企国际联盟安老及残疾服务联会主席嚟噶。又讲完院舍方面，又请多位医生界别方面同我哋倾下。有香港西医工会会长梁汉辉医生，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啊，梁医生，可唔可以讲下西医工会系咪本身自己都有外展队？有冇话收到啲院舍嘅邀请去院舍度打针嗰啲嘅数字系点啊？ 我哋就其實就喺二月中嗰時候，二月十八號嗰時候，我哋開始組織一個外展注射隊到啲院舍嗰度咧打針嘅。咁咧就嗱，你話嗰啲院舍係直接揾我哋咧就唔係嘅，因為我哋咧就遵照嗰、那個衞民衞生處或者社會福利處有一份名單。俾我哋，我哋慢慢去打電話去揾嗰啲院舍嘅，咁變咗唔係嗰啲院舍主動揾我哋嘅。 呢個方法當中係咪都主動聯絡到好多嘅院舍，定係點樣咧？ 有困難嘅，因為點解咧？將名單咧，好多都係有啲佢哋本身嘅住院醫生話同佢哋打嘅，咁但係唔知點解又冇疫未打咁。我哋想去打又有個困難，就係話佢已經即係已經預約咗個醫生啦，佢就唔想我哋上去打啦。咁另外有啲醫療機構又係啦，咁變咗我哋就唔會，即係我哋唔會上去住啦嗰陣時。咁我哋咧就係、是、有啲院舍就係未有嘅，即係有約定有啲注射隊上去打嘅，咁我哋就會去嗰啲地打啦。 即基本上是成功联络到几多少院舍又真的打到针啦，因为我想听你讲，好像有些就院舍自己主动拒绝，有些就话已经约咗噶啦，唔使你哋嚟啦咁。 冇错冇错吓，咁嗰个情况嗱，譬如话个名单入边有十间院舍嘅，我哋都系顶笼都系一两间，我哋可以上到去打嘅。 咁所以嗰時係拖慢咗個雷流程，咁啊直至上個禮拜或者呢兩個禮拜突然間啲軟石爆發啊，咁我又上唔到去啦。咁所以咧嗰排就靜咗，嗰個零禮拜就靜咗落嚟。 院舍爆發上不到去的原因是即基本上爆發成怎樣你先不上去，因為我見現在有兩個情況講，有些就說要個院舍呢即沒有14日內沒有一些新增的個案呢外展隊才可以進去打的，有些講法呢譬如衛生署歐家榮醫生就說如果那個院舍裡面有個案爆發都好，其他沒有感染的院友照可以是打針，其實是哪一個方法的，現在是哪一條線， 現在就剛剛局長阿聶局長就要就發出中一個指引俾我哋，啱啱昨晚收到嘅。咁我哋下晝咧就有個 Zoom meeting 咧，就會同阿局長開會。咁嗱，分咗兩樣嘢講啦。第一樣嘢咧，你話嗰時爆發係14日嘅，已經因為嗰時係衛生署嗰度個指引，可能佢因為有啲爆發咗咧，我哋入唔到去，根本就已經係隔離咗，或者即係外邊人係入唔到去嘅。OK。啊，咁呢個咧就係之前嘅事，但係而家咧，梗係啱啱先，我依上個禮拜嗰幾日先係前幾日先係改咗啊，我哋可以上去嘅啫。啊，咁另外一樣嘢咧，因為爆發咧，佢哋老實講啲院舍本身咧地方細啊，你唔可能話一個地方佢搬咗啲有嘢嗰啲去隔離咗，咁另外剩翻啲乾淨地方，呢個係好多時係做唔到嘅，因為太細嘅地方。咁你基本上啲混雜曬，又有中咗招，有啲係未中招嗰啲嚟入去個環境就係咁啦。因為有個地方問題啦。咁另外好多時咧，佢哋拒絕我哋上去啦，有一段時間就因為佢哋自己都好多嘢做。咁所以變咗我哋上個兩十日八日前咧，我哋就真係靜咗，即係上出到天啦，即係出到隊上去打嘅。 咁所以我就想知，头先你话始终有啲院舍系太细，有啲人感染咗都未必隔离到，呢个情况仍然会继续噶。就算改咗指引之后，系咪啲外展队照可以喺一啲爆疫嘅院舍度帮一啲冇感染嘅人打针？ 咁冇错，我而家就即系指引系可以上去啦，因为卫生署又话可以上去，而家有指引系。咁我哋而家系就照上去噶啦，而家我哋唔理噶啦，因为我哋全部都系即系保护，即系全部即系医院嘅规格上去打噶啦。咁我就俾咗啲相俾你睇，你哋我哋上個禮拜五、禮拜六都係全部武裝上去打嘅咧。 OK， 但你哋你哋自己外展隊有冇啲人都因為擔心，哇個院舍爆緊疫，咁我都不如唔參加打針呢個嘅工作住先啦。咁有冇啲人咁？ 有嘅，即係私下就有少部分啦。當然大家個諗法都唔同啦。因為我哋試過有兩位同事上去咧，義工上去咧，打完之後咧，兩個齊中咗招，咁你變咗嚟講個情況就係、是，因為你睇一跌定啊，啱啱嗰陣時爆發咗，我講緊十日八日前，咁佢啱啱跳上去就中咗招，咁呢個死又定係即係話啱啱跳嗰陣時就火紅火綠，咁變咗講啲即係我哋啲隊友咧都會諗一諗啦，咁當然啦，我哋都仲有。志氣高昂，好老實講，我哋都係有啲隊友咧，都係好樂意參加。咁我哋而家呢幾日咧，陸續我哋都有派啲人上去打啦。咁又甚至尋日假期啊、禮拜六啊，我哋都會有人上去打嘅。OK， 外展隊有冇話即係幫啲院友打之前，要求佢哋都要做快速測試啊？係真係適合先啊？會唔會有呢個要求啊？ 嗱個快速測試嗰樣嘢咧，其實我哋係即係要求嘅，但係佢哋都做唔曬啊！佢哋話：喂，咁樣樣就做唔曬。我而家就我哋，因為好似阿劉教授講，佢話：就算佢 劉宇龍教授你講係嘛？ 劉宇龍係啦，中咗或者你唔知道中咗冇病徵啊，我哋照打嘅咋因為佢冇病徵，我哋都要打嘅。除非佢話發燒嗰啲啊，嗰啲有啲病徵，我哋就唔打噶。咁就算啲專家話咧，就話就算佢中咗招，你都佢未浮現出嚟或者點你打啦其實又有幫助個病情嘅，有咁嘅説法啦。 所以你哋都未必做得曬啦，即係未必所有院友都係做曬快速測試先打針。OK， 係啊，冇錯冇錯，因為佢有極限咗佢人手啦，佢唔會話喂一早同你做百幾個，佢有百幾個院友啊，或者幾十個院友，咁你要做曬就佢困難咯。咁我依個時間我哋即係有好老實講係做啲非常時候，做啲非常。 非常的處理方法咯。 好啊，唔該曬梁漢輝醫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佢係香港西醫工會會長，講到近日咧上院舍嘅情況，咁佢都好多即係講到一啲非常時候啊，譬如即係要做一啲快速測試嘅過往，咁但係而家因為要快啲打針啦，咁可能都未必知道即係所有院友都做曬測試，咁都可能要打針先啦等等。佢亦都話外展隊咧啲人都係即係過往都可能有一啲擔心而未必去嘅情況嘅，咁但係呢一段時間都話係加密咗會去呢一啲院舍嘅咁。有李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请讲。 我而家仲系喺广华医院嘅，系、喂， 系，请讲，请讲，系。 留意嘅，但其实我系我系由急症室转介嘅，咁我喺即系佢，其实佢哋而家入院之前咧，就先做个深喉唾液，但系佢就唔可以即时睇到报告，咁咧就会入去一间所谓嘅隔离房，系嗰个普通卧嚟嘅。咁、那个情况就点样咧？即系。咁我哋就以我哋所知咧，就通常睇到嗰個 result positive 之後咧，唔係 negative 嘅陰性咧，就會轉翻我哋正常嘅大房噶啦。咁嗰個我哋而家嗰所謂隔離房咧，係有六張床位係好逼嘅。咁咧我就最記得就尋日即係星期五朝早咧，我哋五個咧係陰性嘅，跟住我哋其中只有兩個咧就問我哋幾時可以出翻。大鑊，因為我哋已經知道我陰性，跟住咧個反應就話，而家因為入咗過嚟嗰個咧，仲係等候嗰個報告，所以仲未出得去咁樣講。咁好啦，咁我哋就咁 turn out 咧就係、是、我另外嗰位問咧，佢就醫生咧就簽咗字，差唔多十。即中午 李女士，我知道你嗰个情况可能都比较要详细啲讲，我哋不如新闻之后咧再继续听你嗰、那个经验系点，好嘛？ 好， 我应该再打翻俾你，李女士，唔该晒。 分钟的讲话，多名政协表示，韩正花了不少时间谈论香港疫情。其中，政协常委蔡冠森在会后提到，韩正强调中央对港府要求照单全收，有求必应。另一政协彭长伟接受查询时透露，韩正主动询问委员，香港私家医院是否不协助求诊的新冠患者。谈到武汉爆发疫情时，整个医疗体系都有参与抗疫，质疑作为白衣天使怎样可以不救人？信报报道， 明报的相关报道就访问了私家医院联会主席圣保禄医院医务行政总监何少伟，他认为外界对私家医院有误解，私家医院会尽量协助抗疫，情况许可下会为新冠轻症患者开药，但大部分私家医院的门诊规模都不及公立医院的急症室，未必有足够设施分隔染疫者。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经济日报是收到消息指，全民检测将会三月二十六号开始，届时全港将会设立五百间全民检测中心。由于每间中心每日分两间运作，一间需要四十八个人手，即是每日全港一共需要四万八千名政府人员协助运作。另外，全民检测期间，当局会取消公务员在家工作安排。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梁筹婷表示，现时已经有不少公务员要加入围封检测之中，收工之后都要加班参与。他说应该顾及前线公务员不要被感染，部分公务员防护意识低，希望政府可以给他们有足够的训练。经济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的相关报道就引述消息说，警方在即将进行全民检测中肩负重要角色，届时将会出动各大总区应变大队，至少动员四千警力协助全民检测，主要是围封强检大厦等工作。据了解，应变大队的警员执勤时不会穿着防暴装备，只会穿戴防护衣、手套、护目镜和口罩等防护装备。警方回应查询的时候说，疫情严峻，警队一直坚守岗位，按疫情发展和实际需要灵活调配人手和资源，全力支持政府执行各项防疫抗疫工作。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就报道，疫情严峻令到公立医院不胜负荷，不少医院还有堆积如山的医疗废物未及处理，其中明爱医院的医疗垃圾增幅以倍计， 該院外出現一座座紅膠袋垃圾山，即是具有傳染性的醫療垃圾。有工會表示，確診急增，令到需要特別處理的垃圾亦都隨即增加。有醫生說，有關情況不理想，但是疫情令不少清潔工人確診，導致人手不足。《東方日報》報導， 《城報》報導，消防處推出新服務，供新型冠狀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的市民，透過電郵、WhatsApp 或者微信聯絡處方，以獲安排送往社區隔離設施。申請人必須經核酸測試、深喉唾液測試或者快速抗原測試，結果呈陽性的人士，症狀輕微並有自理能力，可以入住社區隔離設施。《城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商报的时评话，国务院副总理韩正话，特区政府要切实承担起防疫控疫的主体责任，并要求内地各方全力支持，确保物资供应，加强医疗救治，落实落细防控措施。时评话，特区政府必须要决策快、动员快、行动快、落实快、见效快，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协调，果断推行，实现尽快稳控疫情。商报时评， 明报的社评话，主管香港事务的副总理韩正质疑私家医院拒收新冠病人的做法极其罕有，马上就有私家医院表示愿意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和资源。社评话，剩低落嚟的就是怎样尽快提升执行力的问题，市民对抗疫的信心，既睇政策的合理性，亦都睇执行力的效率。明报社评。 文汇报的社评话，新冠疫情持续在高位徘徊，估计有几十万的确诊者滞留家中。社评话，政府要认清支援居家抗疫的迫切性，统一资讯发布，给染疫市民具体的操作指引，继而动员私家医护、义工组织等，利用互联网远程服务等，提供医疗指导和协助，确保居家隔离的市民得到及时救治。文汇社评。 信報的社評說，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學前首席科學家曾光撰文提到，中國的動態清零不會永遠不變，預料在不久的將來定會在合適的時間點展示中國式與病毒共存的路線圖。社評說，香港亦都應該因時制宜，找出切合自身需要的抗疫辦法，切勿拘泥於形式主義，就算調整抗疫的路線和重點，應急配套還是要快，否則後患無窮。信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時間夠。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由于有强制检测，香港仔的南宁街近住香港仔广场部分行车线就需要封闭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2022年3月7日，新增31,008宗个案，再多153名患者离世。 有政协引述韩正指，若私家医院不收新冠病人，有违白衣使命。 上水屠房今日起恢复服务，活猪供应预计明天回复正常水平。 布林肯称，美国正积极与波兰促成协议，向乌克兰提供军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是昨天在北京接见港澳全国政协委员，有与会者就与一些政协就引述到韩正的讲法，就说中央对于特区政府的抗疫工作是照单全收，有求必应。也都提到在会上面，他问到有关于私家医院拒收新冠患者的情况，提到就说是有违白衣使命嘅咁，咁啊私家醫院聯會主席何少偉咧都講到話，私家醫院冇足夠嘅隔離設施去大規模收一啲確診者，咁最能夠幫助咧就係提供一啲病床去接收公立醫院一啲非新冠嘅患者嘅。又點睇而家醫院或者私家醫院嘅可以幫到成個醫療系統嘅一啲空間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頭先同阿李女士咧就喺電話旁邊傾緊嘅，講到佢喺廣華醫院住院嗰個情況嘅，繼續同佢傾先啊。李女士早晨。 好啦，早晨。咁我头先讲到就嗰位朋友啦，我哋成为朋友嘅，佢出咗院，唔知系好事啊，一个坏事啦。咁我跟住咧，佢出咗院之后咧，我就再，其实咧我哋一路都冇被通知。咁我直接我再问，咁我几时？佢话佢话你呢几日都唔会出到去噶啦，咁样，因为隔离你隔离床唔够一个床位，嗰个系确诊咗嘅。 嗯。 咁我咧？咁我對面斜對面個安田，咁距離我好遠啊！驚到即刻攞面罩戴出嚟去洗肚嘅，佢即刻咧好緊張，咁佢咧就要求佢喺出邊佢望到出邊有張床嘅即係走廊有張床，佢話佢要喺出邊洗肚，佢唔想喺入邊洗肚受到嘅，因為佢會冇打針。 好、 我就打咗兩針嘅。咁好啦，跟住我哋唔知，跟住咧係啦。即系我哋就系点解就话咧可以，咁我就去反映啦。点解我哋可以五个阴性，同一个确诊者系相处得大半日，而我哋唔问，咁佢哋都冇通知到，冇即时去采取行动，系移走咗确诊者，或者将我哋五个嘅阴性嘅咧就转出去大房啦。咁、当时咧。就是他們的解釋，其實我明白的，就是現在所以我想反映給醫管局這個大混亂，我們一方面撲火，但一方面呢就有很多火頭，有火頭可能會生的。那因為呢我反映他們說他們不夠人手啦，床位又可能不夠啦，這樣又沒有隔離設施啦，這樣那跟著呢，因為這個安鐵呢就死都不肯洗肚，那呢咁我哋咧就即系咁佢咧就咁佢就佢都同我爭位啊！咁我都知道，因為我冇打針咧，佢嗰、那個我就讓咗俾佢先。咁但系我哋後來咧都轉咗出去啦，咁樣。但系我哋咁樣，我哋咧已經係同呢個確診者係接觸咗超過大半日，而我哋又擺翻個大房。 嗯。 嚇！而家喺大房裏邊，我哋不斷我尋日今日都要喺出邊去做呢個深喉唾液。但我就覺得個 question 咯，點解個 protocol 會係咁咧？咁、我哋已經同，而且嗰個 anti 冇打針嘅。如果萬一佢真係感染咗，佢咪係有機會會追究咧？咁樣。 嗯，好，唔該曬啊，李女士，都係講到喺醫院嘅情況，可能都同人手嗰個嘅不足有關係啦。咁所以就算佢話佢自己本身喺個房驗到陰性，咁但係都未能夠因為及時係即係去一個隔咗嘅地方啦。咁最終就話其實同房有一啲人咧係確咗診嘅，咁都令到佢有啲嘅不同程度或者同房嘅人士有啲唔同程度嘅擔憂嘅咁。咁佢都係反映翻院內嘅情況，李女士嘅睇法嚟嘅咁。另外就想同一位嘉賓咧都講下。因為最新有一個打疫苗的一些安排，譬如就是說一些安老的院友啦，就說科興打第一、第二針的間距就由28日縮到去21日啦。如果是沒有打過針的一些安老院的院友呢，他又染了疫康復之後呢，究竟隔幾耐打呢，那就說縮到4個星期。那整體這些打針的安排有些新的改動的，請來一位嘉賓和我們在電話旁邊談。有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早晨。 系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何柏良。头先就讲到，因为上个礼拜五，卫生防护中心就话，即系咨询咗专家同埋辖下嘅科学委员会主席之后咧，就决定话安老院嘅院友啊，就如果康复而本身系冇打过任何疫苗咧，就可以康复之后四个星期系打噶啦。呢、這个咧就比之前系明显系缩短咗嘅成个时间。你觉得个做法够唔够合适，又够唔够理据去缩短嘅咧？又？ 其實安老院舍咧，就裏邊係講緊有7萬到8萬個院友啦。咁第五波疫情以嚟咧，其實就呢個係重災區嚟嘅。咁你睇翻醫管局啊、衞生防護中心佢哋住院啊，或者係公布死亡嗰啲重症啊、死亡嗰啲情況咁啊，咁裏邊咧就有好大比例。咁介乎60-70%咧，就深切治療啊，或者係死亡嗰啲咧，都係呢啲安老院舍嘅院友。嗱，背後最主要嘅原因咧，就其實同政府咧就冇採取行動，就未有咩即係預見咧，幫呢個最高危嘅群組咧安排接種疫苗咧，就有好明顯嘅因果關係。咁你睇翻政府佢對上一次公布咧，就裏面嘅院友咧第一針啫。就大約是 25% 接種，即是講緊7萬到8萬裏面就得萬宗啲人接種，即係大約20,000人接種咗第一針咁啊。咁所以當你嗰個疫情咧就喺社區廣泛咁樣爆發，咁呢啲院舍裏面咧就必然都受到影響噶啦。咁所以裏面咧就感染之後就好多重症啦。咁所以其實嗰個關鍵咧就係盡快幫呢啲院友咧接種個疫苗。咁主持所講咧，你話如果感染咗之後，咁其實你不論係兒童啊、成年人或者係呢啲院舍嘅院友咁啊，咁你睇翻世界各地嗰個嘅做法咧，其實都係一路改變緊。咁裏面考慮好多個因素啦。咁首先如果你係感染咗之後，就照原先嘅時間表嚟嘅接種啦，即係你叫有唔舒服啦，就唔舒服嗰啲病徵已經好翻啦。咁樣照原定嘅時間表去接種咧，係冇問題嘅。咁喺美國啊、英國，基本上咧，佢哋都係循住呢個方向去到做。嗱，咁呢個方向嘅好處係乜嘢咧？就首先第一咧，就嗰個接種嘅時間表咧，就唔會打亂。咁呢個做法亦都係事實證明咗咧係安全嘅。咁有歐美地方好廣泛咧，就都係採納呢個嘅方案。咁對於市民大眾嚟講，亦都係簡單同埋容易去到跟。即係話咧，第一、第二或者係第三針加強劑咧，都係咁樣安排。嗱，咁有一個說法咧，就話如果係感染咗之後咧，就可能有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咧，就佢都係有一定嘅保障，唔會咁容易再受到感染啊。嗱，呢啲嘅數據咧，其實就建基於咧，就比較感染咗之後咧個病情嚴重少少嘅人嗰度咧就觀察出嚟嘅。咁而家嗰個奧密克戎變種病毒咧，其實好大比例咧係無病徵感染，或者係一啲好輕微嘅感染。咁如果係無病徵或者係輕微嘅感染，係唔係都同樣產生到咁強嘅保護？咁好啦，你感染咗奧密克戎之後，呢個過一兩個月再感染 Delta 咁啊，咁會唔會有重症咧？其實而家呢個冇數據。你調翻轉頭咧，就外國嘅數據，你感染 Delta 重症，你跟住咧就感染 Omicron 就有重症機會係細嘅。咁所以考慮曬呢啲因素咧，你睇到咧就呢啲比較疫苗接種進取嘅地方咁啊，咁佢基本上咧就個建議好清楚嘅，就你市民如果係想接種，你好翻咧就可以照原先個時間表接種。咁如果市民希望有一個明確啲嘅界線呢個日期咁啊，咁你好翻或者檢測陽性之後28日就可以接種啦。咁咧，如果一分開一針、兩針、三針啊，又分唔同年齡層啦，住院舍、非住院舍咁啊，咁市民就會覺得好混亂，未必咁容易適應咯。咁當然啦，如果佢政府佢哋自己傾過，同佢啲專家討論過，咁即係傾向用一個比較複雜嘅方法咧，咁我覺得市民都要跟嘅。咁同埋佢行政上邊安排咧，咁市民亦都係改變唔到。 而家就即係暫時就話喺一個院舍嘅長者，而又即係本身係康復者先有呢個安排。但頭先你都話其實應該係可以即係更加方便地喺資訊上大家清晰隔幾耐啊，或者唔係淨係限於院舍入邊嘅長者啦。好啦，咁樣喺院舍嘅長者入邊有冇話而家呢個新安排即係你自己建議咧係打邊一隻嘅疫苗咧？呢一啲康復嘅院友嚟講， 其實都好清楚噶啦。你不論係 曾經感染過或者係冇感染過嘅院舍長者，咁其實社區裏面嘅長者都係嗱。咁首先有一啲科學嘅數據咧，就我哋要去到睇，咁主要係即係臨床或者現實世界嘅數據咁啊。咁如果喺成年人，你接種一針伏必泰疫苗，嗰、那個抗體水平咧係高過接種兩針科興疫苗嘅。嗱，咁第二咧就喺巴西咧，其實佢哋有兩篇好重要嘅文章喺《權威醫學雜誌》裏面係發表咗。咁佢哋喺巴西咧就分析咗數以百萬計當地疫情嚴重爆發嘅時候咧，咁裏面嗰個嘅疫情，咁當然最值得參考咧就70歲以上長者佢哋嗰啲重症啊、住院啊同埋死亡。咁佢哋第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咧就係、是如果只係接種咗一劑科興疫苗，咁對於嗰啲重症或者死亡咧，係冇明顯嘅效益嘅。嗱，咁所以你聽到最近咧，就有一啲其他我哋嘅同業講咁啊。咁如果你係接種科興疫苗，真係要三針咧，就先至明顯睇到佢減少重症同埋死亡嗰個嘅效益。嗱，咁呢個我都同意嘅，因為你睇翻巴西個研究咧，正就係咁樣講。咁譬如以佢哋巴西數以百萬計嗰個嘅分析啦，咁如果你接種完兩劑嘅科興疫苗咁啊。咁你喺接種完第二針計起頭嗰兩個月之內咧，減少嗰個死亡咧，喺個成效最高嘅時候咧，大約係七成。咁但係呢個預防死亡嘅成效咧，喺過咗四個月、五個月、六個月之後咧，跌到只係得翻一半。咁主要個原因咧就係七十歲、八十歲以上呢啲長者咧，佢接種滅活疫苗咧，咁嗰個反應免疫嘅反應咧，係嚟得比較慢嘅。咁同埋嗰個整體咧，無論你係各方面嗰邊嘅反應咧，咁都係要真係打三針咧，先至比較穩陣。咁好啦，三針如果你揀接種科興，會衍生乜嘢問題咧？或者第一針同第二針相隔要一個月啦，你縮短一個星期，咁其實點解好細？咁你三個月之後咧就打第三針，咁即係話咧，你要三個月嘅時間咧，咁呢啲七十歲以上嘅長者咧，佢減低重症同埋死亡嗰個成效咧，先至顯著。咁好啦，如果我哋咧就調整翻嗰個策略，咁其實你睇翻政府嘅專家委員會咁啊，咁舊年12月已經講咗噶啦。嗱喺澳洲同埋英國佢哋嗰啲嘅數據啦，咁長者接種完一針伏必泰疫苗之後啊，咁嗰個免疫反應咧係嚟得好快嘅。咁佢喺接種完第一針之後咧，就過咗兩個星期、三個星期，甚至乎一個星期咧，都已經會有一啲明顯嘅效果。嗱，咁減低死亡就個數字大約係點咧？就是、每一萬人就你一針都冇打啦，就350人死亡。就三個星期之後咧，就一針喎，一針之後三個星期就減少到每一萬人咧70人死亡，即係跌咗五倍。嗱，咁如果你喺第三個星期嘅時候打第二針伏必泰疫苗，咁嗰個死亡咧進一步咧就下降到每一萬人咧就35宗死亡啫。咁即係話咧，如果我哋重點幫呢啲70歲以上嘅人士去接種伏必泰疫苗啊，短時間之內嗰個死亡嘅個案咧會大幅度或者甚至可以講斷崖式咁樣下降。咁所以咧，我真係覺得咧，就嗰、那個資訊咧要好清楚話俾啲長者聽。咁其實香港同埋世界各地嘅數據，香港其實都已經有。你接種伏必泰疫苗咧，喺好多長期病患啊，包括安老院舍70歲、80歲以上咧，安全性咧係肯定冇問題嘅。咁所以咧，你另外一個操作嘅考慮咧，如果你喺院舍裏面啦，咁而家咧就仲未見到明顯有動員去上門幫佢哋接種啦。你仲要安排每個院友就接種三針疫苗咧，咁個操作上邊咧係相當之繁複嘅。咁如果你一針即時就可以減低嘅死亡，咁你接種兩針可能嗰個即時減低死亡嘅成效咧，係已經好明顯，就比起接種三針科興係優勝好多咧。咁策略上邊咧，我覺得就呢啲院友嘅家屬啦，或者嗰啲院友自己本身，佢真係要認真諗清楚。嗱，咁市政府經常講，我哋都係同意嘅。就你對於市民嚟講咧，要俾足夠嘅選擇權，佢去選擇接種伏必泰或者係科興疫苗咁啊。咁所以咧喺院舍裏邊嘅院友，佢哋嘅家屬，政府要確保，如果佢哋想接種伏必泰疫苗嘅咧， 一定要俾佢可以有得接種，唔好星期你唔好啦，等佢冇得揀啦，就逼咗佢就只揀其中一種疫苗咯。 嗯 ，OK， 好啊。講完打疫苗，見到定點醫院咧，因為見到國家衛健委專家組組長梁萬年咧都提到話，香港而家最重要咧係減重症同埋死亡率，咁啊建議設一個定點醫院。咁啊醫管局方面就話，其實而家天水圍醫院啊同埋北大嶼山醫院已經係叫定點醫院咯。所謂定點醫院，你同唔同意啦？而家係咪已經做緊類似嘅操作嘅咧？ 其實內地咧，佢哋防疫特別係分流啊，就去處理呢啲重症嘅個案嗰個經驗同埋意見咧，係好值得我哋去到借鏡嘅。咁當然你睇翻而家香港喺醫管局裏面實際嘅情況啦，咁係極之唔理想。咁如果你話咧，就喺呢啲有負氣壓嘅環境下邊嘅病人啦，咁佔所有而家喺醫管局所有設施裏面照顧緊8000多個嘅病人嚟計咁啊，只係20%左右嘅啫。咁如果你話喺其中，我可以話咧就環境最惡劣，咁因為唔關啲同事事嘅，就是、急症室。急症室嘅同事咧，佢哋已經好努力。咁但係你急症室嘅醫管局醫院咧，就近期一長時間以嚟，就有接近2000個呢啲嘅卧床病人咧就滯留。咁你譬如你去伊麗莎白醫院急症室嗰度望下咁啊，咁長期咧就嗰度講緊咧就有400到500個呢啲等緊入院，裏面好多咧係老人家喺嗰度咧就係、是、滯留緊。咁呢個咁樣嘅情況咧，我覺得就真係你政府咧要循兩個方向咧就去到處理啦。嗱，咁第一，就醫院同醫院之間咧，嗰、那個病人嘅分流咧，就而家嗰個安排咧，似乎就未曾到位。咁呢個應該係可以加強嘅。咁如果你有部分醫院，咁相對嚟講咧，佢嗰、那個病床嘅空置情況啊，或者可以收納病人嘅量咧，係可能比起一啲重災區，伊麗莎白醫院啊、聯合屯門嗰啲咧，係高好多嘅。咁你醫院同醫院之間咧，要即時咧就喺中央有一個調配嚟到分流。咁第二方面咧，就一啲比較輕症或者係中等程度病情嘅住緊醫院嘅病人啦，咁要盡快咧就將佢哋咧就叫轉去一啲其他社區裏面嘅叫治療設施。咁你一定要喺醫院裏面咧騰空多啲病床咧，就解決咗喺醫院喺急症室裏面嘅嗰個滯留嘅情況。如果唔係咧，嗰度你長時間滯留呢啲老人家咧，對佢哋嗰個整體治療呢個係極之唔理想。咁你話要即時減低呢啲重症啊，處理好呢啲老人家嗰個嘅問題啊，咁呢度真係有一啲迫切性嘅。咁你話至於指定嘅醫院咁啊，咁你依家醫管局所講指定北大嶼山嘅醫院咁啊，你成間醫院淨係收喺伊麗莎白醫院一間急症室滯留嘅病人你都唔夠。咁所以咧，你話嗰、那個指定醫院而家嗰個嘅規模咧，就應付唔到迫在眉睫呢啲咁嘅情況。 好啊，唔該曬何柏良，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何柏良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嚟嘅。講到醫院嘅情況，頭先亦都講到話院舍接種嘅一啲情況啦，譬如一啲未接中過的安老院友，他有感染了之後，現在都說可以縮短個期，去到4個星期可以打了。你又怎麼看1872311的1872311，有關快速測試平台，稍後我們都會再談的。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防处推出新服务，俾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症状轻微并有自理能力嘅患者，透过电邮或者手机通讯软件提供资料之后，尽快安排送往社区隔离设施。消防处助理处长黄振业话：，服务反应良好，至今收到超过4000宗嘅求助，已经为超过300宗个案安排入住隔离设施。黄振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处方收到有关求助之后，不会上门了解情况，而是会逐一致电核实。他举例，昨日有求助个案话自己同太太确诊，家人有一名14岁的仔女，处方因应情况尽量安排他们一起入住隔离设施。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2年3月7日，新增31,008宗个案，再多153名患者离世。 有政协引述韩正指，若私家医院不收新冠病人，有违白医侍命。 上水屠房今日起恢复服务，活猪供应预计明天回复正常水平。 布林肯称，美国正积极与波兰促成协议，向乌克兰提供军机。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都講到啦，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咧喺北京接見港澳全國政協委員嘅時候啦，有一啲與會嘅政協啦，都引述到韓正喺會上主動係問起嘅，聽到話有一啲香港嘅私家醫院咧係唔接收新冠確診病人，就問到係咪有件咁嘅事，咁一啲與會者咧就話係真有其事啦，咁韓正咧就係質疑嘅做法，就話白衣天使嘅使命咧就應該係救人嘅咁樣，咁整體嘅情況對於一啲私家醫院嚟講有冇啲咩回應咧？喺今次呢一波疫情之下，一啲私家醫院係咪即係未有盡力去處理一啲嘅病人咧？咁又請你有嘉賓咧同我哋傾嘅。電話旁邊有私家醫院聯會主席何志偉醫生，早晨。 早晨，施樂文。 早晨啊，何醫生，可唔可以先回應一下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呢一番嘅根據與會者引述嘅呢番説話先？ 係，其實我尋日都回應咗，第一句想回應嘅咧就係我哋完全同意韩正所讲咧，即系白衣天使，我哋着低呢件白袍咧，即系救死扶伤咧，系我哋嘅天职啊！咁副总理呢个提示，我哋啊一定即系铭记于心嘅。我哋亦都会全力去配合，即系政府嘅政策同埋整体全香港点样一齐去携手抗疫。咁但系我谂咧，即系可惜有一啲咧，就系未必系即系传递得准确啦吓。咁或者我谂，即系相关嘅政协都系我今朝睇报纸都系话哦，即系可能系一个即系一个有少少系未必即系完全系正确嘅诠释啦咁样吓。咁啊，因为有关人士其实佢都曾经做过即系医管局嘅委员，所以佢都明白咧私家医院系有即系隔离设施上面嗰、那个。即係嗰個不同啦嚇，即係同一個公家醫院唔同。咁但係我想講翻整體咧，其實大家就唔好淨係着眼於呢幾日或者呢幾個月，而係話我哋抗疫咧已經係兩年裏邊咧，其實私家醫院一路都係做緊好多嘢去幫醫管局減壓嘅嚇。譬如淨係我一間私家醫院嚟講咧，舊年都係即係幫醫管局咧係處理咗4000多個。即係啲電腦掃描啊、核磁共振啦、嗰啲佢哋照唔切嘅，因為啲病人已經係有癌症啦、即係佢真係要照咗先至知道跟住個手術應該點樣做嚇，亦、都超過咗幾百個啲手術啦，佢哋係冇辦法自己即係騰到時間去做。今天我哋嘅即係洗腎中心1/4嘅病人全部都係即係醫管局接過嚟，因為洗腎係唔等得嘅，即係佢哋係冇辦法自己排到嘅。咁再加上係最近陳局長話你哋會唔會都即係有啲醫院可以幫手接一啲即係非新冠肺炎嘅病人啊咁樣咁我哋亦都係人手緊缺嘅情況之下，我哋再撥一個即係20張牀出嚟。咁呢、這個冇話少嘅，即係而喺我哋亦都需要處理私家病人，亦都係我哋自己嘅人手，因為一係就病，一係就變咗。即係緊密接觸者翻唔到工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係左之右絕，係盡力去做。咁做完呢一樣嘢，我哋亦都再加碼，就係將12張嘅兒科病床係撥出嚟。咁呢啲全部都係一啲好即係好花人手，亦都係一個即係好實在、好依據政府政策。亦都係反應得好快嘅一啲舉動，譬如就算呢20張床咧，差唔多咧都係一個即係一個禮拜之內變出嚟嘅。咁反而咧做完之後咧，我哋就反而要醫管局嗰度即係睇下不同嘅聯網，即係幾時咧能夠即係轉到啲病人過嚟啊？咁總歸都轉到嘅。 咁但係我哋睇翻呢啲病人咧，其實都一啲都唔簡單㗎，即係有好多啲長期卧床啊，即係好多啲有幾個係即係90歲以上啊，中風啊，骨折啊咁樣。咁呢啲正正就係因為佢哋好似即係塞住咗啊，即係佢喺醫管局嗰度，佢唔可以好快流轉咁樣去出院咧。咁變咗咧，如果佢哋褪到呢啲病人出嚟咧，佢又可以即係騰空啲病床咧，再即係接急症室上嚟嗰啲新冠嘅病人啦。咁呢個亦都一路咧係即係局方啦，或者即係醫管局啦，同我哋政策局、醫管局，即係同我哋一路有咁樣嘅共識，就係、是、希望我哋幫嗰一邊，因為大家都明白，即係私家醫院喺嗰、那個除咗新嘅私家醫院啦，譬如好似。中文大學嗰個私家醫院，佢啱先至即係落成冇耐啦，咁佢有好多嘅未開嘅病房啦，佢亦都即係招聘咗啲人員啦，咁佢就可以都做到一個病房。咁你話其他嘅人可唔可以唔係做到咧？咁就真係要睇翻好具體嗰、那個情況嚇、啊。譬如如果係嗰啲病房全部或者人員全部都是用緊而家嘅私家嘅病人，甚至嗰啲病人有啲醫管局嘅病人係用緊嘅，嚇、啊、咁樣點樣去再騰出嚟咧？係應該要而家係講緊，唔係話好多人手喺度即係等緊做嘢，或者係好多即係病床喺度等緊開咁樣嚇，咁、就都要睇翻嗰個好具體，我諗都係實事求是啦。 所以我就想知道，剛才你都提到中大醫院一些新的私家醫院，其實他們現在都有些床位或收一些輕症的新冠病人，個別私家醫院有沒有看自己個別的情況，而不是一刀切說全部都不收新冠病人，有些是可以有機會改裝到病房去收一些新冠病人的呢？有沒有這樣想的？ 或者我們先說呢，就是即使是說我們沒有什麼條件收呢，其實間不中都是要收的啊，譬如我自己醫院都收咗幾個嘅。啊，點解咧？因為佢初初入嚟嘅時候就即係佢係陰性啦，咁、啊、但係住咗之後就發覺係陽性啦。咁、啊、到佢陽性嘅時候，我哋已經即係開展咗嗰個治療啦。咁、啊、當然亦都係即係嘗試睇下可唔可以即係轉到俾醫管局啦。咁、啊、但係有時即係就算 call 白車，我諗而家都即係好耐都有時未必嚟得到啊。或者就算係有救護車。醫管局可能即係佢接收嗰度亦都有難關啊，咁樣咁亦都有啲病人真係一時之間走唔到，咁每件事不夠嘅，一定係會即係繼續治療。但係一旦咁嘅情況出現嘅時候咧，我哋要將佢轉去一啲高規格嘅一啲隔離病房，因為佢唔可以同其他嘅病人擺埋一齊。咁而呢啲即係呢啲咁嘅隔離病房咧，其實我喺個隔離病房嗰度係得六間咁嘅房，亦都一路係用緊去其他嘅，譬如好似話肺癌啊，好似話嗰啲即係多抗藥嘅惡菌啊，呢啲病人，我哋而家病人唔係淨係有 COVID 病人嘅嚇，即係好多係本來係用緊嘅啲病人。咁如果收得兩個嘅時候，其實我已經好緊張㗎啦嚇。咁、就尤其是譬如喺即係門診啊，咁就算我哋都即係盡量想希望係睇一啲即係輕症都好啦，但係你點樣去確保其實佢哋喺即係僅有嘅等候區裏邊，佢唔會係同其他嘅病人一齊坐埋一齊等候咧？咁因為門診其實都係一個相當繁忙嘅地方，咁最安全嘅其實亦都係要揾門診部嗰、那個即係負壓房係醫護人員係著足 PPE 咁嚟睇佢哋啊。咁呢個係咪即係可以大量咁去做咧？大家其實個心好想，但係喺個環境啊，同埋個人員嘅配合啊，各方面其實都有一定嘅掣肘。咁你話係咪有啲醫院都即係仲有啲新嘅病房可以調動咧？咁我諗即係每個醫院個具體嘅情況咧，就即係會可能會自己考慮啦。 我想知而家啲私家醫院咧，門診收症嗰度安排咧，係咪真係仲有啲係唔收一啲上呼吸道感染病徵者或者有發燒，係咪都唔收？同埋頭先你提到一啲數字上邊咧，即係點樣喺即係呢個公營醫療嗰度係分擔咗一啲啦，喺私家醫院又仲有冇得個力度多啲？其實無論立法會議員又好，可能公眾都會覺得啊，私家醫院喺承擔一啲就算非新冠病人嗰個嘅數字。无论床位又好，成个力度又好，系咪可以再有空间系加大咧？咁点睇呢个讲法咧？ 答咗呢第一条问题先啦，就系话其实而家大家其实都有个共识，即系喺门诊嗰度咧，就唔可以话一见到 發燒啊，或者係上呼吸道嘅感染啊，就唔睇。咁呢個即係喺我哋自己私家醫院會裏面亦都討論過呢個問題。咁提咪即係個別個前線嗰度，即係個執行成點咧？咁我諗每間醫院自己要睇翻啦嚇。咁、如果你係即係講到話幫即係公立醫院嗰個力度再大啲咧，其實我諗一個真係的確需要或者政府其他部門嘅配合咧，就係話嗰個人員嘅流失嗰度咧，即係要有人先做到嘢嘅嚇。咁、如果繼續係咁樣嘅，即係越嚟越少人翻工咧。無論醫管局又好，私家醫院又好，其實都係一個好困難嘅情況，甚至係其他嘅一啲緊急嘅即係服務。咁如果係而家係打仗嘅時候，係一個即係咁艱難嘅時候，咁係咪可以即係樣嘢都咁理想？就係話要隔離幾耐幾耐，咁然後即係先至翻得工咧咁樣嚇。咁呢、這個尤其是如果而家。當然確診者咁佢要，我哋已經要求佢，你一定要上載政府嘅網頁，你一定要影俾我哋睇，即係你嗰個 positive test 啦。咁同時咧就側跟係會有一個即係或者你對住個電視有日子時間啦嚇咁樣嚇。咁亦都係譬如話七日之後，咁佢係咪又咁就冇噶啦？即係似乎就係冇乜需要話再點樣去上載咧。咁都係大家得個信字，咁但係當然咧，唔係淨係話啲僱主好想捉翻啲員工翻嚟嘅，而係好多同事佢一路放即係呢個 sick leave 病假啦，咁佢嘅病假額有啲同事都有限噶嘛，咁但係如果你話你個屋企人啊，又唔係你確診，只不過咧就係即係你個屋企人確診咗嚇，咁跟住咧五日之後可能你係第二個細路仔又輪到佢啦，咁又要重新計過。咁但係如果醫護人員佢自己係冇即完全冇一個疾病徵嘅，咁佢如果日日都係做住呢個test 嚇，即係佢係陰性嘅，咁佢亦都帶足即係防護嘅嚇。咁但係喺而家係唔可以翻工嘅，佢想翻工都唔得。 我想知同唔同意有啲立法會議員都質疑，而家私家醫院收公立醫院病人嗰個數目係少到唔係打仗模式咧？佢係咁嘅形容，同埋始終今次嚟自國家領導人嘅對私家醫院嘅一個睇法啦，你哋有冇一啲再具體啲嘅回應，定係都係維持現況去做咧？ 我諗都係擺事實講道理啦、啊、即係其實我哋都好開放，就係話有啲咩譬如政府嘅幫助啊，或者係其他嘅各方面點樣去配合啦、啊。頭先我講關於即係人力資源上面嘅安排啊，或者係其他各方面嘅一啲好嘅提議咧，我相信大家都會開心聆聽嘅。咁亦都國家領導人呢個鞭策呢係我哋自己亦都需要去反省啦、有邊啲方面其實工作係做得唔係太過好、或者解釋唔係太過詳細，咁令到公眾有一個咁樣嘅誤解。咁我哋就都希望係大家係群策群力點、樣去即係配合公私營一齊呢，是即係打好呢場仗。 我見早前政府專家顧問梁元國勇咧就提及過話，明白私家醫院嘅擔心，就話擔心一旦院內爆發咧，可能冇一啲保險嘅保障。呢個係咪你哋嘅擔憂之一嚟㗎？ 其實係嗰個所謂保險就唔係話哦見到新冠咁保險唔保嘅問題，而係話所有嘅保險咧，佢都係即係有個條件，就係咧你當時譬如話。有一個新冠病人嚇、引起其他嘅病人感染啦，咁呢啲病人真係會告即係醫院噶嘛嚇，咁、喺醫管局當然我哋納税人喺最後會幫佢打呢場官司啦嚇、即係都係納税人嘅錢啫，咁但係私家醫院嚟講，其實係有一個保費嘅問題，亦都係對於個保險嚟講，如果佢係真係睇到你冇做到足夠嘅 precaution 啊，即係冇足夠嘅應該做嘅嘢，冇足夠嘅隔離，咁樣好可能咧係未必受保嘅喎，因為你個僱主本身係明知有一樣咁嘅嘢，呢、這個就同其他譬如好似話呢個退伍軍人證啊一樣嘅啦嚇，即係如果你有個咁嘅病人染到，咁原來你個醫院自己個水缸你冇打理得好嘅，咁係咪保險一定會同你賠曬咧？咁亦都係病人告起你嘅時候，你嗰個 咁亦都唔單止係個錢嘅問題，而係你對個其他嘅病人嗰個醫療照顧，你有一個醫療上嘅責任。咁、所以呢一個係一個真正嘅問題嚟嘅，呢一個唔係一個理論上嘅問題嚟嘅。咁亦都係如果呢個 Omicron、大家都同意，仍然都係一個空氣傳播嘅一個病嘅話咧，咁空氣傳播暫時都應該係一個用即係隔離病房處理，就係叫做合規格。咁、如果係即係有專家係一致同意，或者係一個即係專家決定，或者係背後有無論法例又好，或者專業嘅呢個人指引又好，呢、這個轉咗嘅，咁當然即係我哋就會有一個所謂嘅即係 backing 啦，即係呢一個有一個依據。 好啊，唔該曬何兆偉醫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何兆偉就係私家醫院聯會主席嚟嘅，休息一陣。 現時各間公立醫院面對非常龐大嘅服務需求，醫院管理局呼籲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嘅病人，如果病徵輕微或冇病徵，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都提到一些安老院舍要安排一些医疗机构来打针呢，都未必是可以如期安排到。其中一些原因就话提到可能是院舍本身是爆疫啦，所以一些的医疗机构都未必是愿意上门，就有提过一些类似的情况在早前的。又请一位嘉宾呢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社福界立法会议员狄志远，早晨。 早晨先生，早晨。早晨是。 早晨狄志远，你是不是留意到类似的情况？ 有啦，因为嗱，以前咧，嗱，我啲大部分啲老人院咧，都系有啲配对咗一啲到诊医生嘅，我哋叫 VMO， 咁啊，帮到老人家睇诊啊、睇症啊咁样。早排咧，佢哋都有入去老人院帮手打针嘅，咁但系因为嗰时咧，就好多家人就唔系好赞成，大家都有啲担心，咁所以打针嘅率就唔高啦。咁后期咧，就疫情就爆发咗啦，好多老人院，咁嗰啲咩？嗰啲到診醫生就冇去幫手打針啦，咁我覺得即係而家我都喺度呼籲咧，即係嗰啲即係嗰啲私人機構或者醫療集團咧，應該可以幫下手咯，因為而家即係大家都講咧，即係要減低重症啊，減低死亡咧，咁老人院係一個最高峰嘅地方嚟嘅，大家應該係有個優先嘅次序，即係資源擺落去咁啊。咁頭先我聽到有何醫生講話，會唔會嗰啲地方係有感染嗰啲責任？我相信管理到嘅。坦白講，我哋好多同事喺院裏面翻緊工嘅，咁我哋大家努力去做好個防疫措施，同埋即係可以即係幫到老人家。我都希望呢啲機構可以真係多啲幫關心老人家，優先次序放低輕輕工作落去打針。因為我聽到政府話咧，佢而家透過衛生署啲外展隊咧，用兩個禮拜時間去完成啦。但係而家真係差唔多係分秒必爭咁樣。我琴日同阿管浩明博士都傾，即係傾翻個情況。而家每日都增針率都非常高嘅，咁即係打得一個就得一個，咁如果盡快打兩個禮拜，我覺得呢個時間係比較長咯。你話最好一個禮拜就大部分打到，咁呢個就比較理想。你話人力資源有冇咧？係有嘅，點樣處理管理咧？係有方法。咁我都希望社會處即係多啲聯絡翻啲到診醫生，下個禮幫幫忙。抽啲時間落去，咁其實老人院可以打嘅人數都未必好多，咁盡快打埋一啲未感染嘅，我覺得都係對老人家有啲幫助，呢個就係優先嘅意思咯。 除咗話啲院舍安排啲即係醫療機構嚟打啦，其實院舍可以預約政府嗰啲外展隊咁，有冇聽過呢一方面都有困難咧？ 有，我聽到早排有好大困難，近呢幾日因為局長講咗話要派外展隊，咁我知啲同事即係啲外展隊同事開始聯絡緊啲院舍嘅，咁睇嚟呢方面係積極咗嘅。咁但係因為我就覺得就分秒必爭，用呢個嘅兩個星期嘅時間表，我就覺得唔係太理想咯。早啲好。咁另外一樣嘢我都想提一提咧，即係近期我哋睇到咧，嗰啲方艙醫院都開始落成，可以使用啊嘛。咁但係咧就使用率非常之低嘅。 咁但係咧，我哋老人院好多老人家咧都係確診咗咧，都係要擺翻喺老人院去照顧咧。呢、這個真係唔理想，因為互相感染嘅機會好大。咁既然方舱医院都有空位，可唔可以亦都系有关部门尽快联络我哋啲同事嗰啲院舍啊，尽快安排佢哋入去方舱医院？一来咧可以减低我哋同事嘅压力啦，因为而家老人院人手系非常不足。二来咧，如果你个场比较清理得好啲咧，咁即系嗰个互相照顾啊，或者感染嘅情况可以降低咧，咁对大家都有好处。咁呢个我觉得亦都系要快速要做，亦都系所谓优先要做嘅嘢咯。既然你設備喺度啦，點解唔用善用佢咧？嚇、嗯，這個我亦都係睇一樣嘢啦。咁、第三咧就係、是、人手問題啦。我見、政府咧就向國內就招募嗰啲護理員啦。咁、我都希望可以大肆宣傳香港可以招募本地嘅護理員，因為而家人工咧係相當有吸引力嘅。嚇、3万-4万都已經係好多機構能夠提供啦。咁會唔會我哋喺本地都有多啲啲人力可以吸納到，幫得一個得一個？咁呢方面咧，我就覺得政府就多講係外勞，本地勞工嘅吸納嚟嘅，勞工處又好，咁食衞局都可以幫手推呢件事咯。咁如果每個院能夠多一兩個呢啲人手，短期內可以幫手俾翻合理嘅津貼，咁我都有幫助。因為正如咧，我見到有啲機構做得好好嘅，有啲服務咧可能日間服務減少咗，咁我啲同事咧都幫去啲院舍幫手咧做啲周邊性嘅服務啊，或者啲運輸啊啲，咁我覺得。呢啲都係後面希望社會處咧可以聯絡嗰啲唔同嘅機構又好咧，可以即係令運用資源咧係幫到老人院。依家係講緊嚟緊一個禮拜係最關鍵嘅時候咯，因為感染嘅數目咧係每日增加緊嘅，未停嘅。 係啊，都睇到啊，大家都睇到呢個情況。唔該曬，狄志遠，多謝你。狄志遠就係社福界立法會議員嚟嘅，爭取時間聽大家嘅電話。有馮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啊，萧乐文。 系，请讲。 系啊，我想反映一下咧，就而家好多讨论就系话帮院舍嘅老人家打针啦。咁、但系其实有啲老人家咧系唔方便出去打针，就好似我妈妈咁。咁我妈妈系血癌病人嚟噶，咁佢即系要定期去打化疗针啦。咁打完之后咧，佢白血球就会跌到好低。咁所以姑娘吩咐咧就话即系佢唔可以去人多嘅地方，怕佢受到感染。咁即係話佢唔可以出去社區裏面去打針啦。咁但係我媽媽同我呢都好想打嘅。咁其實唯一一個方法呢就係即係要上門同佢打呢啲疫苗啦。因為佢唔可以去人群多嘅地方。咁但係最好笑嘅呢就係其實每個星期呢都有社康姑娘上門同佢抽血即係要有個化血液報告咧，俾醫生去覆診咁樣。其實佢每個禮拜都有姑娘上門同佢打抽血噶，但係就冇辦法同佢打呢一個疫苗咯，因為根本就冇供應到俾啲社康姑娘打。 呢啲社康姑娘係嚟自邊度 噶？都係醫院噶，即係佢。即係被安排係一啲唔方便，即係行動唔方便啊，或者唔可以成日去醫院嗰啲老人家咧，咁就會幫佢哋打一啲即係譬如有腎病嘅老人家，咁可能上門同佢洗腎啊，交一個 minimal 嘅費用，咁、或者去派藥俾佢哋啊，一啲上門嘅服務咯。 而家政府話目標兩個星期內去曬啲院舍，係咪都叫回應到你哋想要嗰樣嘢咧？ 唔係啊，我媽媽都唔係住院舍，佢自己住噶嘛，咁所以其實其實政府就忽略咗呢一班唔方便出去打疫苗嘅老人家咯。但係其實係我諗呢一班老人家為數都唔少咯，因為我見好多其實老人家佢好多病友咧都係上咗年紀嘅，唔可以出去人多嘅地方。 明白，即係睇下一啲唔係住院舍嘅老人家有冇啲打針服務可以俾佢哋啦。